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是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30，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开锁子封建迷信，未教儿事出有因，好邻居发了善心，慈母情，假假亦真。 哎呦， 你不知有点累，搬家了。 同事吗？ 那可不，搬新家嘛。这是 谁呀？这是谁敲门呢？这是去看看去，谁敲门呢？ 我看看你啊。你看你干嘛？一会儿在家你老冲我嚷嚷，一会儿来人你留点面子。我 你放心，你待会儿来人之后我给你面子呀。 一介秀才。 对呀、啊，我哪能不给你面子呀？ 你到底给不给呀、啊？ 开门去。 哎，这就行。您好。 哎，您好。 要哪来老娘们儿？ 哎呦，你怎么？对不起，这是贱内，造次了，造次了。 挺贱啊，不，没事。那个我是那个啊，你就那胡同的老住户，我姓蒋、 哦、 你叫我蒋大姐就行了。 蒋大姐您好、 啊、 请问您有何贵干呢？ 您这是新搬来的？ 对，我们刚搬家搬到这儿来了、 哦、 哎，蒋家胡同您姓蒋，那您是老住户了一定、 哎、可不是嘛，都住了好些年了。 嗯，您什么事儿啊？ 就是这么件事儿哈， 说呀， 不好意思的， 看上我了，那对不起， 没 媳妇儿，你回避一下， 没有， 我这还听了呢， 没不至于的，您刚搬进来， 那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啊？时间长了准备 啊？不，看着您这个相貌堂堂，像个秀才哈啊！当然了，我您肯定就是个秀才。 您说 是这样的啊？俺整个小区啊都问遍了。就您姓程。 对，我叫程可国 啊。对，所以呢我找您来借几根线用用。 借线？ 今天干嘛非得姓程？我不懂这个事儿 啊。是这样的啊。 嗯。 哎呦，哎呀，这事儿啊，说来话长。 您家长话短说。 尽量啊，我这人没啥文化，所以就这么件事儿，特小的一件事儿。我们家儿子呀，我有个儿子 啊，我知道，我知道。 他叫 小……我不知道，您要一说我才知 道。对对对，叫小虎。 那怎么？ 啊啊，对对对，他今年刚开萌。 嗯， 对。可是呀，我们家这孩子呀，哎呦，丑死了！ 丑啊！ 不， 那主要是您的问题。 不是丑，我这长得也还像个样。 怎么叫丑死了？ 丑不是丑 啊，丑。 虽然我没文化，但是这个啊，这个愁和丑还是分得清的。 这怎么让您发愁了呢？ 是这样啊，这孩子学习不好啊， 啊， 我就赶紧病急乱投医，我就去找了一个大师看了看。 他怎么说呀？ 哎呀，大师说呀，我们家孩子之所以学习不好，是因为从小没有开锁子。 开什么东西？ 开锁子，没听说过。 不懂什么意思？ 没事，我给您解释解释啊。 嗯， 开锁子是什么意思呢？ 嗯， 就是啊，要跟七户不同姓氏的人家啊，借七种不同颜色的线。到这个开锁子的时候啊，就用剪刀啊把那个线嘎嘣剪断，然后呢把钥匙啊拿钥匙啊把那个锁给打开，这样啊就算给孩子完成开锁仪式了。 完成开锁仪式了，这个 对开锁 智慧也就开了。 对，就是这个意思。 开了窍了就。 是， 相当于给您孩子就开颅，不是 开 颅了， 开 窍了， 开窍了， 对对对对对，嗯。 可是，所以呢， 那你干嘛非得有成啊？ 成好事儿啊，就寓意好啊。比如说，这因为这七户人家呀，必须他的这个姓得好。你就不能是孙，名落孙山是不行的，就必须得是成啊。 姓次啊，姓崔 呀，哪有姓次姓崔的呀？我说 不行，简也不行 啊，姓差这都 不行 啊， 得高。 姓耿儿这都不 好 啊， 姓成 啊，姓棒。 对，这哪有 姓棒的似的？ 姓顶呱呱的，就 姓呱也不行 啊， 烤糊了，呱了，呱娃子嘛，对吧？ 就傻了，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啊，我其他人家都找全了，成者成也啊！这大师说的，不是我说的，我这没文化。 所以呢， 我这就缺一户姓成的人家的线了，啊！ 不是媳妇儿。有我没听说过这、 哎、不知道我在乡下呀听说过这个老家听说过这个啊 听说过你们就乡下你就乡下没文化知道吗当年啊我寒窗苦读的时候啊我这现在啊我都考中秀才了是不是咱糟糠之妻不下堂但是您那个话说的您不能老宣传封建迷信这自欺欺人我不相信我也不参与我也劝您啊您最好别信是不是 那个谁那个蒋大姐您等啊、哎、我给您拿线去啊我拿线去、 哎呦谢谢您谢谢您哎呦真是好人呐、啊、哎呦您媳妇儿真是又善良又美丽 那您啊 善良美丽 我也不送您了您赶紧回去我们这还收拾收拾啊 就是刚搬过来、 啊、 您看 啊这其实 您拿东西、啊、 哎都是为了孩子要不也不会大清早的来麻烦你们 可不是嘛可不是 啊那我就先走一步 了得 了谢谢您 别谢了别谢了 得那您请蒋大姐再见啊 哎再见您别送了别送了 不送再见再见 你还封建迷信你因为这点事得罪人街坊值当的 不我就不必我是秀才 秀什么 刚走又不给留面子 列位这种过去叫老妈妈令儿啊，都是无中生有的玩意儿。开锁子呢，它是一种迷信的做法，说是孩子来到人世间啊，这个锁官娘娘锁着他，要让孩子开窍明智，就得给孩子把锁打开，民间就俗称开锁子。明白人都不信这个，所以程秀才呢才想和蒋大姐理论理论，这书呆子。李氏呢倒是觉得蒋大姐挺可爱。为了孩子可怜天下父母心对吧那么程秀才经妻子这么一说也觉得大姐不容易两人呢这两天都在谈这个哪知道呢这母子俩不禁念叨 那天早上说李氏买菜刚走，他们又来了，至于怎么回事您接着往下听吧。 有人吗？ 谁呀？哎呦， 我是那个 蒋大姐。 哎，蒋大姐， 我媳妇出门了，您快进来吧。 哎呦，这正好。 什么叫正好？我这意思，我媳妇出门了，我也不好，我也不懂怎么照顾您，您就进来坐。 哎，那个小伙， 哎， 赶紧叫大爷啊，不是叫老师， 老师。 别叫老师，街坊叫我老师干什么？ 哎，是 大爷。 哎，这孩子怎么？ 大爷， 哎，这孩子淘气呀！ 别。小伙怎么回事啊？太淘气了。 哎， 是这样啊。 嗯， 常老师啊，我在家里啊，这个用黄表纸叠那个开锁子用的包袱。 您弄包袱呢？ 啊， 那我过去辅导您一下。我这人弄包袱弄得可好了。 哎，不是那个，就是那真的包袱啊。总之啊，就弄得呀，家里噼里啪啦、呼噜哗啦的响。 你家要拆房子似的。 哎呀，就是那个叠那个黄表纸嘛，那纸不就呼噜呼啦的？ 啊，知道、 啊、哎呦，我们家小虎没法安心写作业， 那就别写了呗。 哎，别，这都希望我们家小虎将来长成像您这样的人才。我瞅着呀，您家里还是挺安静的。 对，主要是我媳妇没在，我媳妇要在，我们家比你们家还吵呢。 啊，真的吗？所以我想让小虎，正好您媳妇不在嘛，所以我刚刚也说真好啊，不是真好啊，真好啊，没，就是让我们家小虎过来跟您这儿写会儿作业，半个时辰准能写完，半个时辰。半个时辰准能写完，行吗？就半个时辰，不多叨扰您。 等，那这样，那个，反正我呀也正在书房看书呢。来，让孩子在这屋温习功课。我在外边，我这啊写写画画。 哎呦，那谢谢您，小伙。跟着叔叔啊。 这不是大爷吗？ 这叔叔就行，看着比妈妈年轻。 啊、 来，跟着叔叔，你好好做作业啊，不许走神啊！行，妈妈先回去干活去了。哎，谢谢您，就先跟您这儿搁半个时辰啊，我这一会儿就来。 好啊。 嗯， 孩子啊， 哎， 乖乖在这看书啊。 哎， 我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学问。 嗯， 我就是一介秀才，再往上考啊，也没有考上。你呀、啊，在这好好温习，要有什么不会的，我，尽力而为，帮你辅导辅导啊。 好， 你先好好做 啊。哎呀，你要听点话那，一家亲绿。 孩子，怎么要死啊？ 没有。 那个马跟这磕磕唧唧的、啊。 叔大爷。 到底叔叔大爷呀、啊？ 大叔爷。爷的叔。 说什么事儿？ 就是，算了，不问你了。 你别不问我呀。 也不会。 这谁说的？谁说的？你问出来，我但凡要会，一定奖励你。 大爷。叔叔。 你说。 我现在就有一个特别困难的问题。就是，土卫六的甲烷海洋问题。 这什么问题？没再说一下、 就是、 什么意思？ 你是土星吗？ 哦，这是天体的事情啊。 土星有一个卫星啊，叫土卫六。 哦， 人都说土卫六上面啊有大量的甲烷海洋，覆盖的甲烷海洋呢里面都是有机物，都是以碳氢、碳基为主要化合成分的。我们就想知道，就是我们人类的祖先是否能在土卫六上找到其缘由呢？这就是困扰我现在最大的问题。 这个就是孩子呀，你那个你问这个问题，就是你想知道它是为什么呢？ 我就想知道，我是怎么来的。 哦，孩子呀， 嗯， 我不能告诉你你是怎么来的， 啊、 但我能马上告诉你你是怎么没的。 你要是再胡说八道，我就把你脑袋入在枪子里边，让你再也问不了问题。你问个这个，你这课本里有的问题行不行啊？ 啊，课本里有的问题，大爷， 啊， 你看这个，氨基酸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呀？ 啊，你看这个问题，我就能给你讲一讲。 你说说吧。 这是有机化学的事儿，生物里边也讲到这个东西了。 嗯， 这个氨基酸呐，一共是有20种。 嗯 啊。幸亏有多少啊还记得一点 儿。 20种里边啊好像有一些呀是必须从人体自身可以产生的。有些氨基酸呢它的这个成分呢是必须通过外界摄入才能够补充的。氨基酸的这个主要成分就很复杂了。有的是有这个羟基啊，有的是有带醇的啊，这都不一样的。你得问具体的氨基酸。比如你看有冬氨酸啊，天冬氨酸，它都不一样的成分。 您那个谷氨酸是什么呀？ 啊，这个问题啊，不能马上告诉你。哎，大爷得查一查，查一查，完了呢。哎，你看，你看这本书这儿，这不写着呢吗？哎，这不写着吗？各种氨基酸的这化合成分呢，哎，配比呀。也都写着呢，什么东西必须得通过外界来吃啊，什么东西自己自身就能生产呢，什么东西是你吃完了不能够为身体所用的呀，啊，明白吗？有些人说啊，就在市面上卖的那个氨基酸，有的不需要补充，有的从外界摄入了也没有意义，这个大家必须要区分清楚啊。 大爷，我这回明白了。 哎，这么简，这说这么两句就明白了。 但大爷，我也有一问题不太明白。 哎，还什么不明白？ 你研究氨基酸干嘛呀？ 都得学习嘛。秀才呀，他去。秀才倒用不着氨基酸哈，就那个我这有点爱好，小爱好就为了让你这种啊爱学的、聪明的、可爱的孩子准备的，知道吗？ 哦，行吧，大爷，你别咬牙啊！我今天写作业了， 还别写作业了，这都1个多时辰了， 哎、 这怎么你妈也不过了？ 哎那个、 不是半个小时就？ 那个程老师。 啊， 程秀才 是啊，你孩子怎么着、 哎、 怎么、 哎、不好 一个多小时一个多时辰了？ 真是那个可能这个作业有点多没写完，时间耽误。哎， 不是， 没事， 他这个作业其实早就写完了，我们俩主要探讨一些呀、 啊 啊，他这辈子都用不上的事儿，知道吧？ 啊真是诗和远方。 对对对、太远了，都到土星上去了。 来，这是我们这是家老家人带来的水果。 干嘛给我水果？不要，就这一回半回的，我要水果 什么？这街坊哈，街里街坊的，大家有来有往的。 不是， 您笑纳笑纳，来，小伙儿，快给老师拿去。 老师，给你氨基酸。 哎，我这不是，这是维生素，孩子。这补充维生素、 啊、 知道吗？ 那你 我下次再跟你讲维生素的事儿。 好，那我们就先 维生素 B 族， 别打搅老师了，快走 啊。 各位，哎，这可真是蹊跷啊。从这往后，小虎放了学，有时自己一个人跟家温书，遇到不会的就去请教程可国，蒋大姐也乐得省事。再后来呢，小虎放了学干脆直接就去这个程可国家呀温书去了，这样呢省得楼上楼下跑。那么3番5次带孩子到邻居家，还说什么开锁的占地方，这到底是真是假呀？程秀才没在意，这李氏可多心了，决定到蒋大姐家呀去看一看到底怎么回事。您得接着往下听。 问问他这孩子怎么回事啊？这是，你别拦着我。这里的这老道啊，怎么不是好老道、啊？这怎么念魏经啊？这个，这一 哟，这不是 哟， 哎呦，这个 李卫 李夫人呐、啊， 您这还李夫人，叫嫂子就行了， 嫂子， 哎， 哎呦，真是。你老公啊，哎呦，真是有学问呐、啊！ 我怎么听着别扭呢？这是， 这个就是咱大侄子，不对，就是，那就总之了，就是你们家那口子太有学问了 啊！ 哎呦，教的那叫一个好啊！嗯，我们家小虎啊，这个成绩真是上去了不少啊！ 哦， 哎呦，我这叫 不是，这是弟妹，这是 啊， 这屋里干嘛呢？ 啊，那就是我的大大师，就是让我们那个开锁，那个大大师， 这就开锁 在里头做法呢。 哎，我这么大岁数，我没见，我瞅瞅行吗？我瞅瞅。哎呦我的妈！别鼓捣了，别鼓捣了！你不是菜市场卖西瓜那个吗？ 弟妹，弟妹，认出来了，我老黑， 不是 胡的爸爸， 这怎么回事儿？这个， 哎呀。 今晚说实话，我干嘛呀？老疼着夜着的。 这个， 人贵的，人贵的。 这嫂子啊， 哎，这怎么回事？这个 别的不好意思，来，这个是这沓钱，您先收下。 不是我收着钱干嘛呀？我收着钱干嘛？我 先 收着。 您先收，您先收。对，收着就对了。哎呀，是这样的呀，我说那些什么开锁子呀，哎，你说如果那开锁子真管用。我用求到您家里去吗？我们这不是没办法吗？啊，所以您先把这个钱收下。 不是，这是什么钱？我得弄一明白呀。 不是，媳妇儿，你别跟人家家这跟人家倒，这还挺热闹，干嘛呢？这是， 哎、 大姐、 啊， 怎么回事啊？ 是哎呦，程先生，您也程先生，您也来了哈。 我怕我 妻、啊哎、 我家。这个糟糠贱内在您这里无理取闹、啊、 你还贱呢、 是 什么都不懂啊， 是这样的啊，当初啊来你们家借线开锁子，其实啊就是为了让程先生给我们家小虎那个补个课呀。 补什么课呀？ 是这样的呀，我们呢真的是我们夫妻俩都是 二婚， 文盲， 对，我们是文盲，文盲， 吃了一辈子这个没学问的， 倒亏， 是亏大发了。 哦， 可是俺们家这小虎啊， 好苗子， 好苗子。 哎呦， 这个，听 了 啊，你老公啊，你少说两句，你嗓门太大呀。 嗨，就咱菜场卖西瓜，我要不要我大点声啊？他们不买。我西瓜 你先去运俩西瓜过来，等到后院去拿俩西瓜给程先生。 好，那我拿西瓜去了啊。 哎呦，终于走了，闹腾死了。这个我们也听说呀，这个程先生当过王府的私塾老师，说在教学上很有一套。 哎呀，岂敢。 可是呢您这个进京赶考误了，辞了这个王府的差事，不教书了。我一听，本来我就想着去找您，一听说您不教书了，我这叫一个着急呀、啊！您想，我一文盲，我能想出什么好招？ 我这是在此备考，准备考试啊。 这，所以没办法呀，我就想来想去啊，就只能出此下策。程先生啊，真是对不起。其实这开锁子这事儿啊，我也不信，我不信这些迷信。我之前就真是怕您不收我们家小虎，所以才没说实话。哎，这单钱您一定得收下。 不，这钱不，这钱我不要。这钱我绝对。 行，你带着你，带着你的，哪儿都有你。 他都拿走了， 弟妹。 哎， 哪能真拿？ 你拿对的，拿的对的 钱呀、啊，给你， 啊、 告诉你 啊， 一分钱都不能拿，知道吗？ 啊， 门给孩子的，你知道吗？门孩子， 啊、 这您小虎的还真聪明，你知道吧？ 啊， 那天好家伙，我们老公跟我们说了。晚上吃完饭之后跟我聊天了。 你们说是几个意思？ 这不是跟我说了，说你们家这小伙子太聪明了。他愣研究土卫六的甲烷海洋问题。 哎呦 难为啊，夫人，你能把这个词儿啊用一晚上给记住？ 你琢磨 土卫六啊？ 咱那土卫六你不知道？ 你别再讲一遍了啊！不要再讲一遍了。 你想啊， 什么海洋？ 咱们朝廷，翰林院钦天监的大学士都没有研究土卫六的问题的。你们家这孩子能研究土卫六？我告诉你， 没，我们家孩子从小玩土长大的，所以对这种土卫六 什么都。 家大人是没文化， 家大人没文化。那个这样，夫人，妻子啊，这个您呐，高个手，您把这钱拿出来， 我求求你了，千万不能收这个钱。 他已经给我了。 我给你了，太好了，把这钱呢收住了，是不是？我一定尽心竭力的教您这个孩子。这个钱呢，我就是算是呢，我不收呢，但是咱们有一个小， 还是要要。 咱们以后不要钱，我就有一个小协议。 啊，啥协议？ 就像你们孩子呀，还是看点地球上的事儿吧。 列位，这就是慈母真情啊。如今呢，很多人干啥都认钱，可是呢，邻里关系淡漠了。蒋大姐这一手也和谐了邻里，还教育了小孩。程秀才经过这么一番，也是明白了，可怜天下父母心。这正是秀才教学出了名，慈母为儿把计用，媳妇吃醋探真相，只因望子要成龙。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为了绿灯红，等一 幸福一生。 刘之前先上马蜂窝。上